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最近在网站上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加强人民军确立重视军事的社会风气》。